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好，翻嚟第二節啊！頭先好似意猶未盡喎 ，Gordon 喺麥後面都講幾句喎，係嘛？即係你覺得 意猶未盡啊？ 意猶未盡，聽到聽到啲咩啊？ 我聽你話意淫啊！ 意淫未盡啊，都係嘅，兩人都係。 喂喂喂，其實喂 你話你話意淫意淫六八九，其實梗係想最好，即係佢個劇本意淫，跟住連任連任之後，哦你咁撲街，我要覆桌報仇啦，梗係想咁樣啦，係嘛？撳得咁盡。 其實咧，我覺得真係計唔到數嘅，因為點解咧？如果嗰300票他未必一定投白票嘅，即系讲泛民嗰啲。 同埋其实之前听民主党口风就系，其实他哋想支持曾俊华，他哋之前连呢个财政预算案都投赞成票啊嘛。佢话佢哋即系佢个理论就系 俾个信息曾俊华就话，我哋其实都几 buy 你。 即系其实民主党分钟就其实入面可能影响到呢三百票入面受民党影响噶嘛。如果我哋呢三百票系连埋， 所谓咩抗命咩学者学者 学者抗命 学者抗命咧，嗱老实咁讲。投白票嗰啲嘅人數究竟到最後幾多咧？我就肯定就唔會係即係全部嘅。咁所以咧，其實我都想講翻嗰個學者抗命嗰個嘅佢嘅邏輯啊。即係根據我嘅理解啊，我首先要用佢嘅方式先，即係我要講出 即係代入佢嘅角度先啦。 啊，我代入佢角度先， 佢嘅心態去諗嘢， 去諗先。OK， 然後跟住我就會講出我嘅見解。第一。我睇過佢哋好多呢啲即係講法咧，其實基本上我覺得佢哋係一啲講原則而不講策略嘅。OK， 我覺得即係我整體嘅感覺，佢覺得最緊要咧就係要佢甚至係有啲討厭我哋依種嘅人，成日都講策略投票啊，諸如此類呢啲咁嘅論調嘅。第二，佢哋係唔相信咧喺選舉委員會當中咧，泛民係可以能夠做到王嘅。 咁佢咪好憎戴耀廷？ 系啊系啊， 其實雷動都係一樣嘅喎。 戴耀廷嗰個嘅高教嗰個就係講嘅，唔係話投白票嘅，佢話要睇定形勢嘛。 係啊， 所以嗰邊咧就係我同意嘅，我哋係一定要睇定形勢先。不過我唔講我見解先。第一，佢哋係唔相，佢哋認為要爭取呢個民主咧，係要講原則先行。 嗯， 唔好講咁多策略，因為點解你唔係上帝？即係其中一篇講，你唔係上帝，你哋喺度猛咁喺度測度啊，諸如此類，呢啲係冇意義嘅行為嚟嘅。因為我哋根本就唔知道究竟發生啲乜嘢事，所以我哋只可以按住我哋自己認為啱嘅嘢去做，即係原則啦。第二就係，我覺得佢哋首先否定咗就係話喺選舉委員會裏面咧，我哋係會有機會做王嘅。OK， 呢個邏輯我唔明。所以我冇辦法解釋到落去。 即係有好多人其實就係好肯定一樣嘢不會發生咯。係 啦，嗱，逢親咧策略咧係講咩咧？係講緊一種嘅叫做咧，你要睇定個形勢，然後跟住咧，譬如舉例，真係有三百票，仲有冇一啲建制派當中嘅力量可以大家結合咧？ 即係有三百票或者四百票，可以有個策略結合啦。 係啦，咁呢啲點解佢會覺得做王係必不可行咧？嗱，我唔理解嘅呢樣嘢，我首先唔理解。第三咧就係我覺得佢哋係講緊咧就係話，你而家如果話做王，你咪即係同代住先咪一樣。點解你昔日你反對代住先啊？就係因為你堅持原則啊嘛。你覺得你覺得普選係一個我哋要爭取真普選，唔係要假普選啊嘛。如果唔係，你咪代住先咯。你如果而家話我哋做王嘅同代住先係差唔多係同一。个行为嚟嘅，佢觉得 佢比喻不伦啊！ 但其实我哋唔明嘅喎，喂，你代完先嗰个系，譬如你过咗政改之后，嗰、那个冇得翻转头，你承认咗呢一个就真普选啊嘛。而家呢一个系你啲票选唔选都好，都呢个制度都会延续，同埋有机会改噶嘛。 其实嗰个我 exactly 想讲就系话，我哋反对代住先就系策略思考，系有策略考虑嘅，唔系净系原则嘅。即系话嘅意思，我哋就系考虑到话，当时如果我哋代咗之后咧，呢一个就会成为一个好有机会，就会成为一个 终极方案， 终极方案啊嘛， 又冇得行噶啦嘛。 佢话俾你行就唔行咯， 就唔可以以此嚟去比喻今时今日个选举委员会个状况嘅，因为选举委员会个状况咧就唔系一种，唔系你系会持续个你持續會係可能下一屆都係有呢個選舉委員會裏面，就等於好似功能組別嘅選舉一樣啊嘛。佢係持續存在嘅狀態嚟噶嘛。 呢比喻不倫咧，係我諗係中學嘅邏輯訓練都唔應該犯嘅錯誤。 所以啲全部都係大學教授，其實我都唔想分析落去，我都唔明白。即係可能佢唔係讀邏輯，但你都讀過中學啩，係咪啊？所以我冇嘢講。 嗱，不過我想講咧，就係話其實咧，我哋成日講嘅策略投票咧，嗱，如果按佢哋嘅邏輯嚟計嘅話咧，我就覺得首先就照計咧。如果按原則嚟講，整個香港的政制都是 K 型的， 即係應該掟轉， 整個都係 K 型， 即係掟轉， 即係應該即係話抗咩點講？ 如果從 對話之路已盡， 唔係從原則嗰個角度嚟講咧，如果即係我哋唔講策略咧，從原則嘅角度嚟講， 已經成為事實。 就應該就連功能組別選舉，我哋 即係冇應該幫佢抬，唔應該抬橋，入都入唔入？ 唔應該抬橋咯。 唔係，第一件事，我覺得呢啲學者咧。要徹底鬥誇鬥臭姚松炎， 因為姚松炎燒埋姚教授嗰度咧。 唔係嗱，姚松炎就係喺一個不合理嘅制度裏邊，喺個功能組別嗰度參選，然後成為立法會議員啊嘛，然後就喺立法會裏邊就橫州或者其他嘅事件突顯咗佢嗰個貢獻啊嘛。如果呢班學者係咁潔癖，就姚松炎就犯咗。完全是違反原則咯，因為一個不公義的制度，你都走去 endorse， 即你間接令到個制度合理化咗，你會輸啊嘛，你都攞個權力翻嚟。 所以佢應該唔好鬧呢樣嘢，佢應該鬧咗姚松炎先。 但呢班，人之前有冇即係反對話啲人選功能組別咧？ 梗係冇咯， 冇啊。 所以我唔明咯， 但就話咁講，我又替佢哋講翻時候，佢可能覺得就話：哇，咁如果係咁，我而家都有參加選舉委員會啦，我係要入去係顯示依個嘅制度嘅 即 係 不公義個畸形 入去裏邊，除咗件衫，咁然後咧就寫啲字喺個身度，唔係嗰陣時雨傘運動好多人做啲嘢噶嘛，喺條橋頂就寫啲字喺度，或者著啲女裝，然後除曬啲衫。 哦，戴 bra 嗰次， 即係類似嘅嘢，行為藝術抗爭係咪啊？我覺得呢啲唔係原則喎，我覺得呢啲不是原則喎，我呢啲我唔知道叫做咩喎，我膠都形容得咩喎， 啊，其實再嚴格嚟講，我從功能組別再推上一層，就應該直選都唔好參加。 你而家分組投票都唔啱噶， 因為成個你而家講緊成個制度嘛， 你冇一樣嘢啱噶喎而家。所以我就話你應該走去掟磚咯，你話應該對話之路已盡咯，應該話俾人聽獨裁已經成為事實咯，革命係你的義務咯，你應該走去做嗰啲嘢咯，係咪啊？ 所以逢親抗爭咧，你唔可以不談策略嘅。我嘅意見就係、是，你逢親抗爭，你點可能不談策略？ 但我唔覺得我冇原則咯，我原則就係爭取公義，我哋有幾多爭幾多，直至到我死為止，係咪？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咪？呢個就唔係我原則咯。 嗯。 如果你能夠爭取到，就算是一寸都要，是不 是？ 但 是 他現在不是，他現在就說我姿態就好像聖母瑪利亞， 是吧？他們其實是不是以為自己站在一個道德高地真的呢？ 我覺得不是。 是不是真的站在一個道德高地做這件事覺得合理化呢？侯白票，是吧？ 不是，但有聽眾留言在我面書，你們不要跟車太貼，到時變成天真 超。什麼車先？哪輛車先？ 因為現在的學者方案到時未必是這樣的，我就說我見到什麼說什麼，因為其實我看過他們學者抗命的面書裡面解釋，那些傳媒我已經看了所有他們的論述了，所以我覺得我就是就他們現在的論述，現在為什麼他要反對那些人做王，他為什麼，就是剛才華少說的那些東西，還有為什麼他們要投白票，我是就著這些東西來講的嘛。如果到時他不投白票的，我沒事 的，我都贊成你，是 不是？我沒事 的。他們這樣說的，如果我看他們的面書說，他們也都覺得首先我現在說我自己會投白票是要給選民一個公平選擇，這個又是一個原則。他們原則就是什麼呢？我當然要現在說， 梗系啦， 我梗系要而家讲啦，因为你投俾我系你同意。 喂，但系调翻转，嗰啲选委会嘅选民都可以再投白票，我都可以。点解要票又要投一班投白票？ 唔系啊，如果我系嗰啲界别嘅选委会嘅选民咧，边个讲到明一定投白票咧，我就一票不投佢，系咪先？因为佢咁样做法咧，对成个运动都冇帮助。 就是、 我就事论事， 你就冇咗个 bargain chips， 就系其实呢三百票捆绑你先可以其中有攞个筹码翻嚟啊嘛。 即系 我 觉得呢几年。或者呢十年八年的運動裏面咧，有幾個人教曉我哋好多嘢嘅。一個就叫做司徒華，就死咗啦。佢就話咧，成日會有人滲透我哋嘅陣營嘅。係 啊， 咁呢個就係嗰樣嘢啦。另外就係一個李柱銘。李柱銘咧就係、是、永遠都係用一個好君子嘅方法 在一个和理非的框架里面发挥最大的。 那我又上身了，呢只系又系和李飞又系天真娇，咪搞到今日一事无成咯，系嘛？ 即系嗱，和李飞唔系 你个 嗱，即系我上佢身啦，你哋上一代就系唔去抗争，搞到我哋呢一代要去抗争啦，咁样。 而家所以我要掟砖啊！ 唔系佢讲嘅冇做啊， 系啊，冇啦，对话之路已尽啦，系，我哋。独裁已经成为事实啦， 唔系啊， 我要搭的士啊， 而家基本上冇发生嘛， 冇噶， 即系革命系宣之于口而没有实质行 动。我寻日都讲咗话佢哋要做，我都寻日有本咩啦，嗰本叫咩完全正面手册，叫你唔好嚟睇咯。 因为佢哋 寻日都讲咗咯， 你唯一就会令到更多人 unfriend 我噶咋，同埋 block 埋我噶咋。 帮我俾《月时报》block 咗咯，已经我发唔到。 咁所以我想讲翻呢个即系所谓投白票啦，唔系净系针对学者嘅， 因為其實公平啲講，就係就算連個文化界別，佢哋都可能會投。周博賢都話可能投發票。 我講一句我嘅睇法，好簡單講完，大家講。我就話，如果邊個夠膽話喺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任何情況之下，我都投發票嘅話咧，我係佢界別嘅選民咧，就一定唔會投佢。如果有一個人話，總之我哋做嘅嘢係要對抗爭有利，因時制宜。咁我哋舉一啲例子嘅可以，我可以解啲舉啲例子。如果一邊係葉劉，一邊係六八九，我投白票，啱先？咁我顯示我嘅信息嘛。如果一邊係曾俊華，另一邊係六八九，當然呢個唔會出現啦。我就投曾俊華，係咪先？如果一邊 陳德霖。 另一边是曾俊华，如果是这样，我又投曾俊华，因为我是有个思考，我可以改变 我的。我不是想陈德霖和曾俊华不会发生，陈德霖和六八九，你会怎么投？ 嗱，呢一样嘢咧，我觉得你本住良心去投，我唔可以教你。如果我，但我可以话你俾你听，我会点投。如果我当时投，我投白票，因为我觉得而家，因为呢个我可能下一节讲。 陈德霖， 我觉得陈德霖呢一个试探气球咧，要小心，因为呢个人咧。我对他是没有信任。 好，下一节讲这个。下一节讲 未够钟啊，再继续讲先。 所以我要灵活了。即是我有很多情况，有阵时我投白票，有阵时我不投白票。但是到时我先决定，即是好像习近平那样，我现在怎么要决定？ 那就是你没有原则咯。 不是我原则，我讲了我原则就要我们的抗争。 是最有利的情况。 最有利，我们赢得多少，一寸山河一寸血，是不是？ 这个就是叫做实用原则。 如果你原则就是说任何情况之下真主最伟大，咁我就唔知道你係做乜嘢啦，係咪先？即係 我想补充两句啦，我成日都觉得呢，如果永远都淨係讲原则而不讲策略嘅人呢，其实係某个程度上係疏懒，係懒惰嘅。这个是容易做的，老实说，所谓的刚才Lex所用的 Core and Core 原则来的， 用你的 terms 叫做道德高地，那 不是我的 terms 来的， 这一件事其实某个程度上我觉得是疏懒的，即你不去做那个时局的分析，你不去搜集资料，你不去做出一些事实上的比对，然后跟着说我只是揸紧嗰个所谓原则， 我信就系咁样。 我唔想咁样讲，因为我觉得佢哋唔系真系守住个原则。我嘅原则就系要令到香港嘅声音大过天朝，即系任何嘢可以达到呢个信息，我哋都要做。即系但系咧，就系呢样嘢系好难嘅，但系我哋唔可以放弃。即系话我哋喺嗰个夹缝里边，喺条罅里边，都话俾你听，你即使咁样打压我，我哋仍然可以做到一样嘢，令到你不能如愿以偿， 即系我点都要卡住咧。总之就 我哋香港回归之后嘅经典，令到佢不能如愿以偿咧，就系廿三条要收回，董建华要脚痛。即系当然呢啲嘢咧就可一不可再都唔顶，但系呢个就是一个好好嘅 example， 就乜嘢令到天朝系不能如愿以偿啦，啱先？如果照当时嘅推算啊，董建华要做晒整个任期，同埋廿三条当时就已经推了出来了，叶刘是赤膊上阵，啱先？咁即系而家看翻就将中央咧将来二十年之后检讨都话扑街，我哋俾嗰700万人玩死啊，系咪先？即系任何嘢，呢、這个就系我原则，我有原则噶。但你而家做咗白票咧，你自己觉得好过瘾，就系、是、你喺度打飞机。 嗱，我哋又讲翻个策略上啦，就系、是、我哋点解我哋点解觉得今次系应该要即系、就是、要喺个嘅选举委员会里面咧，其实是一个黄金机会，可以有机会咧，就系、是、做到头先阿哥伦所讲嘅，即、就、系、是、可以令到呢个中央政府系嗰个佢嘅想法。是不能够咁容易落实到呢，甚至落实唔到呢，但是因为你是睇形势嘅，唔好成日一句说话讲选举委员会佢揸晒庄㗎啦，冇得玩啦。你咪你嗱一句咁说话又唔经分析呢就好容易讲嘅，呢啲係好疏懒嘅一种行为嚟。你睇睇就係话上一届嗰个选举689加埋200几票嘅泛民票，而家呢就即係话有大约300票到呢，嗰时係冇跟到阿余志迪嘅。大約200多到300票到啦、 嗯。 好啦，咁即係話，而今屆呢我哋又聽到有個訊息，就話 ABC 嗰個嘅建制派嘅嘅、人呢、又好積極喺參與今次嗰個選委，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唔想，佢就唔想落梁振英能夠即係連任啦。 連任 係。好啦，就即係話咩呢，兩邊的勢力都是增長當中、 嗯、 一個就是這個非建制派，一個就是 ABC 建制派、 嗯、 這個就是上一屆沒有出現過 局面，四年前就沒有這個 ABC、 四年前沒有出現這個局面、而這件事就是產生了有最少有一個共同目的， 是 就是對付689，這個最少是一個共同目的、 這 件事如果真的689擺出來而出現了689與、可能、另一個、另一個啦，這樣那這個就是一個合作空間、這個就出現了一個合作空間。所以我覺得我經常覺得就是經常說不說策略啊，只是說原則的呢，其實你這種是很疏懶很難 過的。所以我是同意華少說的，我們一定要講策略，但是我另外我想要批評一件事，他們所堅持的那個所謂原則是假原則、不是原則來的，因為原則就是只有是站在公義裡面去爭取我們越來越多的香港人的利益，還有要令到中央不能得寸進尺，是不是這個就是那樣東西，不是說、我有一些就是有些教條主義的或者一些聖潔的、一些綱領，就是譬如說不吃得豬肉或者、初一十五要吃齋，這些不是原則來的、 有一個呢我好好 respect 的一個人叫吳可兒呢、我又要這樣說，即是我反而對他們這班人當中呢，我覺得有些人呢他是有他的想法的、譬如吳可兒的想法是什麼呢，他就說喂，不如咁啦，我哋揾將呢個成件事結合一個嘅叫全民公一個唔係叫公民提名啦，一個公民提名玩法，就是任何一個候選人如果能夠攞到好似50,000定係幾多個200,000去提出個數字嘅，咁咧，然後跟住咧，我哋就將呢票就俾咗嗰個 300咩係咪？ 係啦， 嗰啲非建制嗰啲選委 係啦。嗱，呢個 係啲好似選舉人 electorate 嘅， 就佢就話不如將呢件事咧、就引落去民間嗰度， 即係變咗公民提名。 公民提名， 咁你要揾人去整一個咁嘅 platform 先。 咁咧，但係咧，呢、這個肯定就唔會係阿689或者會玩嘅，就即係一定係非建制派個候選人嚟玩，亦都係到最後會死嘅。 其實呢、這個即係呢個同石落一樣。 我係想個結論係咁啊， 即係做唔到啊，根本 就即係話到最後呢300票都會倒落海嘅， 一樣啫嘛。 出嚟嘅效果都係倒落海嘅。 我哋試過有兩個人去入過嗰個跑馬者裏面咁啊、一個就 A B 人啦，我就 鐵頭人啊嘛，唔好叫 A B 人啦， 叫咩 鐵頭人啦， 鐵頭人啦、好， 因為佢真係好勇武噶，揼佢都唔死啊， 喺麥當勞 中環嗰個皇后大道中，而家執咗粒佢嗰個地庫有間麥當勞，咁佢就喺裏邊咧冇手提電話信號嘅，佢喺裏邊俾嗰啲大漢揼個頭啊嘛，佢揼咗都冇事啊。你講嗰啲唔係 A.V. 人嘅，佢嗰啲係著豔照嘅女人啊，都冇除衫嘅， 好唔抵係嘛？ 唔係 A.V. 人。 其實你講翻 就是、你都話 A.V. 人個典故唔係咁啦，又要咁 A.V. 人係講阿仁好似一個男主角叫 A.V. 人。 你打 Google 很想要吧，跟住打何俊仁就會彈出嚟㗎啦，嗰、那個 人有相似咯，好多都似啊。日本有個胡鬚佬咧，唔好講嗰啲啦。 咩似邊個啊？似我定似你啊？ 似你啦， 似我嘛？似好多人㗎嘛。喂，其實你講嚟先嗰個話，之前有兩個即係候選人入閘之後做到效果，就係幫佢抬舉。咁而家你做一個擺一個影子人出嚟參選，個效果一樣啫嘛。 我想講就係話，你就算阿吳可兒嗰個用意好好，就係話佢想 involve 埋落去嗰個嘅 民間公投嗰度。 公民提名，實施一個公民提名。但是我可以即刻告訴你，結果是什麼呢？這二百多三百票都會是倒了下海， 同百票一樣效果，因為 應該不到大局，只會有非建制派的人會拿到，即會用這個方法啦。你估六百九劉淑儀會不會 委託提名我啦，這樣 採你都傻 啊。是啊， 不是，我想最好呢就是用回我們雷動的成功的經驗，或者一些好像大教授這樣的德高望重， 他有說過這件事的，之前 大家都贊成，對他有信任的，即是有 integrity 的人，去幫我們去操控一些技術的工具，然後呢這三百個人呢，或者 whatever， 可能三百多一點，是一致行動。至於白票還是選誰或者不選誰，就是看回大教授或者這類這樣的儀器，最後給我們的 指示，即是他們之前就雷動，就是自己他每個投票人都會自己去選那個選項投給誰嘛。但是今次我悲觀一點，我又不信可以有一個人統合到這三百票，而這三百個人真的會聽話， 因為大教授做了這樣的，我覺得是即對個民主運動很正面的事，就被人罵到失魂，是不是？我是他都心淡啦，你們總 之他不出來的了，甚至被人罵罵到花街，不出 來，即他都說他說了一句話說什麼嘛，不記得了具體，即是說我即是退休了，或者不出聲了，我不記得記不記得他講過一句 類似啦，總之心灰意冷啊，負資產啊，到他 是啊，負資產啊，負 資產， 自己是這個民主運動的負資產。 即是我想呢，即是我覺得呢，我看到一件事呢，做得好的人呢一定大把人罵他，即是學聯做得最好的時候呢就被人罵，商學即是學民思潮做得最好的時候就被人罵，是不是？即是大教授他們三個呢做得這麼好的時候就被人罵，而家都未鬧完噶，係咪啊？ 夠唔夠都出嚟鞭屍噶啦， 係嘛？即係所以我就覺得，因為其實雷動咧就真係好 effective， 佢令到好多即係嗰啲妖魔鬼怪咧，全部都死曬。 其實依個亦都係我覺得我哋民主香港民主運動嘅其中一樣嘢咧，被拖後腿嘅一樣嘢就係任何只要有少少心嘅人出嚟咧，都會俾群眾去鬧， 攞光環做大台 嚇，啊攞嚟 必定咁講噶啦。 然後咧，嗰幾個人咧就會一陣留言喺我哋個 YouTube 度嘅。 係咩？睇下冇先而家。 又話咩？總之佢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嘢嘅，即係每次都係講同一樣嘢。 咁呢個係令到即係講真，等於好似六百九班子咁樣揾唔到好人一樣咧。即係個效果 邊個出嚟咪邊個死咯？ 嚇！出邊個邊個出嚟邊個肥咁啊？冇啦，即係有啲 冇我出嚟肥啦。 左派唔係左翼嗰啲又縮咗啦，係咪啊？即係然後跟住。如果真的有心的人覺得，咦，為什麼我要出來被人罵呢？ 對，是力不討好就被人 揼。你想想我們剛才即是譬如我講的大聲，因為中氣好而已，但我們剛才講了很多不同的東西，其實我們是歸納到的，就是說我們之間可以求同存異，找到一個脈絡，那個脈絡就是說其實習近平他不是很介意誰選到，但是他是跟香港的民主派在角力的，那這個角力呢，我想是要有勇有謀，有一些的智慧，但如果有智慧而有靈活性，好像剛才華少這樣說，如果被人家認為他是沒有原則，我認為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都是，其實我們沒有出賣到任何東西，是不是？即是我們沒有出賣任何東西，譬如我有策略，我不投白票，或者可能投白票，我現在不想你知道我，正如尤慧晶說，我不想你估到我做什麼，是不是？咁費事嗰個老鬼睇得到係咪？即係佢咁講啊！咁我唔係佢個 fans 咁講，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咁樣，我哋冇出賣過任何嘢，因為我哋就係要做一啲嘢係好難，難嘅嘢咧就係話你喺逆境裏邊，喺少數喺個弱勢裏邊，然後去咬翻轉嗰個鬥爭嘅平台。 其實不嬲都難㗎。 上一集咧我就講咗啲嘢咧係令到人不會的，即是 Gordon 即刻都不會說，哎，不即意思等他死呢，那些人以為我說，那你即是說什麼都不做啊？嗱，我絕對唔係咁嘅意思。如果我係咁嘅意思咧，我就 唔使喺度講嘢啦，喺度 講嘢啦，老實咁講。 唔係，咁你可能去 D 一百， 因為 佢哋話入閘都入唔到啊！而家開咗個盤同你賭添啊！ 嗱，我嘅意思係咁嘅，逢爭抗爭咧，係一定咧。我頭先講嘅策略咧，其實同而家以下我所講嘅都係一樣。就係你要睇到自己嘅優勢喺邊度，自己嘅劣勢喺邊度。如果你用自己的劣勢去打人家的優勢，譬如舉例，共產黨最強是什麼？ 喂，佢有成個國家機器， 所以掟磚嗰啲戇居。 你同佢鬥住， 你用最弱但最強嘅，人哋有盾牌啊， 跟住佢有法律，佢可以捉咗你去入監，韞你十年八載。所以 我想讲的嘢就系、是、抗争从来都是咩咧？都是一种策略，就是你以我所谓的以本小利大，就是咁嘅意思，就是你用自己的强势，唔系你用自己所强去攻佢所弱。佢所弱本来是咩咧？本来不嬲极权政府最弱是咩咧？就是佢嗰个嘅叫做咩咧？冇人民嗰个嘅 受 性啊，或者系佢冇嗰个嘅道德光环啊，冇即系啲佢嗰啲人觉得佢做嘢好错啊咁样。喂，如果你又掟砖又打警察， 有知啦， 咁你咪将个道德光环奉送咗俾佢咯。 咁而家咪几？我哋咪而家咪即系呢个情况咪咁样咯。 成日话啲人话， 我哋连嗰个道德光环都冇埋咯，就系、 是。你成日话和理非非，和理非非有咩问题啫？因为和理非本身就系以自己嘅所擁有的強項嚟噶嘛，就是所謂的道德光環。 仲有一個咩叫弱項呢？就是做一些結骨鴨牙、常人不能解釋的一些學術名詞，然後咧就話俾人聽自己是公民民族主義，然後拋一大堆歐洲的學者嗰啲論文出嚟。 啲民眾都唔明白你講乜， 但係民眾唯一明咧就是你講廣東話有口音，你唔喺香港出世。我要 check 你个劫，民众就明呢啲 转咗噶啦。 仲有，我想讲嘅就系、是，所以睇清楚形势。我唔系想讲粮油，我哋唔讲粮油。我想讲就系话，呢、這个亦都一个例子，讲咩？就系、是、话，你如果喺香港用港独作为一个抗争嘅一个嘅主张嘅时候咧，你可以达至乜嘢嘢咧？就系咪达至共产党会倾国之力嚟灭你咯？推倒你咯，或者是你的群众不跟你咯。 咪仲有一样嘢， 呢个咪就系、是、就系、是、个效果。 咪仲有一样嘢就话你，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学会谦虚咧，就接受不同意见。譬如话我哋一起是大家觉得是争取公义嘅。咁有啲人话我是认同中国人身份。有啲人话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国家。但是在这个情况呢，你不止不当那些人是同路人，你还那些是敌人，你还要杀了他们。但是事实上你看回现在，你无论怎样看那些、普查或者那些问卷、看回香港人怎样投，其实没错，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觉得自己是香港人的那个是升了、但是升极、都是10%，即是香港有80%的人仍然坚定相信自己是中国人，啱唔啱先？但系嗰啲人，佢哋系咪满意中共嘅统治咧？你谂清楚，佢唔系，佢系咪要争取香港有真普选，同埋争取落实基本法可以赋予我哋嘅一国两制？系、但你而家系咁攻击嗰班人，咁但系你可以令到佢变成香港人咩？你可以令到佢认为自己系香港民族一部分咩？你唔得噶，咁所以你根本系冇得用。 西良咪讲过好多次嘅，喺呢度都讲过好多次，就系、是、喺司徒华身上学到嘅嘢，就系永远都系乜嘛？聚集群眾啊嘛，係群眾運動嚟噶嘛樣。好啦，我想講一個例子。我話説我以前做記者嘅時候咧，咁有一個攝記咧，就成日吞 po 吞偷懶。咁咧我就好興，我就話我同我個上司講，我要 po 佢，我要去黎智英嗰度 po 佢咁樣。咁我個上司就同佢掹住，唔好啊華仔，唔好啊。我話點解？佢話嗱，而家佢喺老闆心目中啦，大師嚟噶。你而家懟佢，對你冇好處啊！嗱，你嗰一刀幾時刉落去咧？係話 得個賴嘢先啊！ 就係當黎智英開始對佢，我上司，我攝記，攝記係我啲同級同事啦。佢話喺咩情況之下你加一刀落去咧？就係、是、當老細開始唔信任佢嘅時候咧，你就送佢一程啦。嗱，呢啲叫 office politics。但系其實喺某個程度上，政治抗爭咧，都係一回咁嘅事喎。就係咩咧？當你個群眾唔係企喺你嗰邊嘅時候，你的群眾唔企喺你嗰邊嘅時候，你就諗住攞把刀去同嗰個極權去砌嘅話咧，喂，對唔住啊，你依個所謂革命咧係一定咧係失敗嘅，同埋你嗰個嘅。即係你嗰、那個，你只會帶嚟犧牲嘅。 不過你又唔使擔心，佢講下 佢講下啫， 佢即刻搭的士喎，你擔心 咩？即係我，即係呢啲咪就係我哋依一節成日想講嘅，就係話呢咪就策略咯。你要衡量 我六啊幾歲嘅喎，我驚噶嘛， 坐監我驚噶， 我驚噶嘛，係咪先？即係我話俾你聽咧， 黃毓民呢類人就是一個典範嚟咯。 嗯， 即係點解我成日話教主有問題呢，即係就係佢哋提，即係用一種咁嘅方法去抗爭咧，就係、是、打嘴炮嘛。 嗯， 係咪？所以你又唔需要為佢擔心嘅，因為佢最後都會保護自己嘅。 我都唔會為佢哋擔心嘅，老實咁講。不過咧，我就即係都係想同我哋啲聽眾解釋得清楚。即是说成不是不是好像我们可以成日要好像即是不妥他们。而是事实上抗争真的不是这样玩不是这样做。 我都不识他 的。抗争不是这样做法。而你看到这两年是因为这一种他们的胡即是乱咁出招是令到整个抗争力量是散了的。 嗯， 是令到我们那个的即是所谓的亦都令到共产党可以成势呢，站攞翻個道德高地，然後跟住令到群眾咧，香港嘅群眾咧係支持佢去釋法。 所以咧，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大家應該睇到嘅啦。而家就話香港嘅去到一般群眾嘅層次，即係香港嘅前線或者基層嘅群眾嘅層次，同埋大陸嗰啲人咧，因為大家嘅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啊、文化都唔同咧。他那個裂痕和那個互相的敵視呢，那個是存在的。至於你是不是想利用他，你利用他作為一個鬥爭，究竟有利還是有弊呢？ 嗯， 我想這件事現在大家都看到的，是不是？ 還有尤其是我講埋一句，可能下一節就講陳德霖，講埋一句就是說，都是講那句，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對手現在是一個巨人，一個中國共產黨這個巨人。 嗯， 那呢你真的說要更加用腦，是不是？你是更加需要策略的，這個你是更加需要度腦筋啊。 我講的個補充呢，就是說你看到呢《環球時報》啊，或者大陸那些五毛啊，或者大陸那些微信那些那些部落格 啊，他們很多時候都是挑起一些對香港人的敵視啊。 嗯， 那即是我覺得他兩邊一起挑呢，即是说你帮香港人都不感恩，我给那么多菜，给那么多水，你现在只不过 5%， 即是他那些是给大陆消费的。 嗯， 然后香港的人就说，哇，你那些蝗虫来了，即是变成那两班人打。 两样合流了。 那两班人一打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抗争都很难做。是吗？即是我现在不是说叫你拥抱大陆的蝗虫，即是譬如说大陆的人随街屙屎屙尿，是你是觉得很讨厌。但是问题就是你要看回大陆现在泼着什么火嘛。 所以之前呢，就知道华的年代呢，那时候就是有种的中港的民众的力量的一种的有少汇合的状态。因为呢，为什么呢？啊，当时呢这个司徒华又救了很多人出来。 对，黄雀行动啊。 好耐的了，那些八九年的了。 一路延续呢，又不是去延续那些维权人士，他又帮他们。 不是，现在支联会做很多事呢，就是说他们会将大陆那些民運分子啊、維權人士啊、維權人士的辯護律師啊，他們所有那些人受的冤獄啊、諸如此類啊，他們都會在香港或者在海外報導出來的。咁但呢樣嘢呢，我諗直至到幾年前本土運動興起之前呢， 就本土啲消息會 留返去啦。本土運動興起之前呢，香港嘅民主派呢都是很熱切地去支援的。 嗯， 但一到本土出來有割裂啊，又說什麼火燭論，之後去到最高峰呢，就是說你一說這些東西呢，就變成千夫所指。 所以中共現在就很安樂的了。 對咯，即是你這樣都看不到呢，你真的 很安樂的了。現在老實說，如果香港已經被廢武功了，在大陸的民主運動當中， 我即是譬如说我三代香港人，是不是我對大陸的那些作風的文化呢很厭惡，我根本覺得我完全不想做一個中國人。但我就個啟發呢，就是說我是查理嘛，你就去聲援法國那些人嘛，是不是意大利地震又關你事嘛，敘利亞那些難民又關你事嘛，你這麼 Q 大愛的，你就做中國人咯。我現在我做中國人啦，因為我見到李旺陽死了死得那麼慘嘛，是不是？我叫到劉曉波和劉霞現在那麼苦啊，是不是我就要做中國人去撐他咯。啊，我是很憎那些蝗虫的，不过我特登做中国人。 做不是蝗虫的吗？ 不是做蝗虫啊，我们中国有十几亿人，起码有六亿人被人家压迫剥削，被人家劳役，你是不是对那些人无动于衷啊？ 是不是先？唔关我事，我理唔到咁多啊嘛，系咪咯？佢死佢线啦，我哋自身都顾唔掂， 系啊， 点理到个嘢啫？ 唔系而家我所以咪一齐搭的士咯， 咪咯？嗱，我哋而家搭一搭的士先，去 break 翻嚟再讲啊。